弟兄姊妹平安。今日的讲题呢，就叫做是生气与犯罪，一个都好切身的问题。因为可能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发怒，都会怒其他人。犯不犯罪呢，可能我们每一个人未必一样。但是呢，其实你发怒的时候，距离你犯罪呢可能很近。所以都愿意今日的圣经都俾到我哋有提醒。苏格拉底是古代希腊一个很出名的哲学家，但是呢，他有一个是很啰啰嗦嗦，又好呢是动怒就闹这个的是苏格拉底的一个太太，一个老婆。所以呢，很多时候令到这个的大哲学家苏格拉底呢，都好像呢不好意思，有阵时呢都觉得尴尬，在人的面前都是这样 被个老婆闹。有一次呢，有人问苏格拉底，他说呢，为什么你娶了这样的老婆呢？苏格拉底怎样答呢？他说一些擅长是马术的人呢，是喜欢挑选一些是刚烈的马来到骑。他说呢，骑惯了那些刚烈的马呢，那么驾驭其他的马呢都没问题了。跟着他又说呢，他说如果我都忍受到这个女人的话，那么在天下的里面都恐怕没什么其他的人我是不可以相处得到。所以呢，有一次呢，当苏格拉底他和他一些的学生在这里讨论一些学术性问题的时候呢，突然间他的太太呢又怒气冲冲地走到去那个地方里面，跟着呢就破口大骂这个的苏格拉底，闹他一轮。闹完之后呢，跟着怎样你估计他出了去外面呢，就拿桶水浇头就淋了下去苏格拉底那里。其他的学生其他人就想着，哎，就是翘埋手看戏了，看看苏格拉底呢就怎样省这个老婆。怎样苏格拉底呢，他就很平心静气的说，我知道啊，通常在那个打雷之后呢就必定是怎样倾盆大雨的了，将这个的问题就化解了。苏格拉底他有一句的格言，他说当你发怒的时候，最重要你要紧闭你的口，免得是加增你那个怒气。如果我能够忍受到自己的老婆，我就能够忍受到任何人。第二句你不用看了，第一句最重要，当你发怒的时候你要合埋你的嘴，免得是增加你的怒气。神做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同，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性格，有不同的脾气，有不同的个性，有不同的处事方法，更加有不同对人的态度。因着种种不同呢，所以我们有这个七彩缤纷的世界。但是正正因为我们有这些的不同，所以呢人与人之间很多时候难免就有一些的摩擦。所以通常我们说呢，有人的地方就会有麻烦，教会都不会例外，基督徒都不会免疫。当你的看法是跟其他人不同的时候，可能呢又或者你为了这个事情呢就起争执。当可能在公司的时候，你的老板无端端又骂你，又或者你排队的时候，可能你去买餸排队的时候被人打尖，你很生气。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有那种的发怒的机会。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生氣卻不要犯罪，更加就是不可含怒到日落。正話講過，當我哋嬲，當我哋係嗰種嘅怒氣係表達出嚟嘅時候，唔等於犯罪，但係好可能距離犯罪就好近。咁所以咧，其實喺嗰句嘅金句英文咧，我覺得幾好啊！即係 Eugene Peterson 嗰個 message， 佢都話咧，當你係犯罪嘅，當你嬲怒嘅時候，當你嬲怒嘅時候，千祈唔好用你嗰種嘅發嬲成為咗你報復嗰個嘅燃料。即係話咧，可能你嬲嘅時候，你已經有咗報復嗰個嘅思想。當你係報復嘅時候咧，你已經係犯罪。唔好讓呢啲嘅事情發生啊！咁啊，所以咧呢度提醒我哋啊，喺嗰個嘅犯喺嗰個嬲嘅過程當中，我哋唔好犯罪。咁但係你會問一個問題，若果喺聖經嘅裏邊，我哋睇無論係新約舊約，我哋睇到主耶穌佢自己，我哋睇到天父都有發嬲嗰個嘅時間啊。例如主耶穌喺潔淨聖殿嘅時候啊，佢推翻嗰啲嘅販賣嗰啲嘅兑換銀錢嘅人嗰張個台，又或者係推冧咗嗰個嘅賣鴿子嗰啲人嘅凳啊。喺約翰福呢一個約翰福音三章36節嘅裏邊，亦都曾經記載到神對嗰啲唔信嘅人嗰種嘅震怒。喺聖經話法，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著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在旧约也都记载到，在民数记，以色列人在这个的十亭和摩押女子在那个的淫乱的时候，圣经这样记载，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但我们要分得很清楚，神的怒气和人的怒气是有很大的分别。神的愤怒并非是单纯那个的情绪化，而是圣洁和邪恶的对立。这些的法怒不是犯罪那种的法怒，因此神所发的怒我们称为是义怒。神所发的怒是义怒，是不包含那种含恨那种的心，乃是他憎恶罪，还有是含有爱心那种的怒气。而人所发的怒气，你和我都是很多时候是出于一些的嫉妒，出于一些的仇恨，出于一些有时候是那种的冲动，或者是属乎血气。我哋嗰種嘅嬲怒係帶著罪嘅成分，有各種偏見嘅怒氣，有時更加係無緣無故咁樣嚟到去發，或者係針對人而唔係針對事嗰種嘅憤怒。所以我哋嘅怒氣好難唔係帶住恨，好難唔係帶住怨嗰種嘅成分喺當中。嗱，咁樣嘅嬲怒咧，就唔係叫做義怒啦。好多時候因為嬲或者憤怒而演變成一啲嘅行動，甚至乎係犯罪。有一位太太，佢去一個嘅商場裏邊去買嘢，咁去到呢一個嘅停車場嘅時候，咁佢見到一個位置，就想拍埋呢個位度啦，呢個停車位。點知突然間咧？就另外一個人咧，有個後生仔咧，就啄一聲就攝咗入佢個位度，咁啊拍咗個車，拍咗佢個位。咁啊呢一個嘅女士就好嬲啦。咁啊等嗰個嘅年青人佢拍好車出嚟嘅時候，就話佢咧：喂，細路仔都唔係細路仔嘅，係年青人啊！我咩嘅喎？我嚟先，都拍咗我個位啊！咁嗰啲嘅年青人話：因為我後生。我眼明手快，所以我就可以拍到这个位 咁啊，跟住咧，佢講完呢個後生仔講完之後咧，就掉頭，咁啊想走啦。咁啊，但係佢行咗兩步之後咧，突然間乒乓聽到一聲巨響，咁望翻轉頭，原來呢位女士咧就將佢嘅車咧就撞落呢個後生仔嘅車度。話係我年紀大，但我有錢。佢年紀大，佢有錢，所以唔怕撞你。所以看到有時候那種的嬲，那種的怒氣會演變成一種的衝突犯罪。另一方面，嬲怒或者是衝動很容易將我們這種的無名的火就發在我們自己家人的身上，不單止我們受影響，連我們的家人都會受著影響。有一個叫踢貓的人的故事，不知道大家聽過沒有。踢貓的人的故事就是說，講到有一個的丈夫，他在公司裏面呢，他就開了幾晚通宵，想是做好一個的 project， design 到這個 project。 他想著呢，當我給了這麼多功夫的時候呢，公司呢就會選我這個的 project。 誰知呢，到公司那個董事會開會的時候呢，就沒有選他所設計的這個的 project，就採納了另外一個新來的同事他那個的設計。那這個的丈夫，這位的先生，他知道之後呢就很生氣，覺得呢我浪了幾晚夜捱通宵白費，沒有用，白費心機。所以呢他呢有那種的怨恨，就回到家。回到家之後呢，真是看什麼都不順眼，樣樣嘢咧都覺得咧就想出聲。咁啊，到嗰個太太就翻嚟啊，放工佢又係翻嚟，放工翻嚟咧，其實啲太太都好辛苦啊。咁啊，即係又即係放完工之後又要買餸，然後咧跟辛辛苦苦又煮餐飯啊。點知咧煮完餐飯之後咧，呢一個嘅丈夫咧就嫌三嫌四，又話啲湯咧就鹹得滯，又話條魚咧就冇乜味道，又話啲菜咧又唔夠油水啊！總之咧，就嫌三嫌四，彈三彈四，跟住咧就呢、這個老公直情咧唔食，好嬲咪走去淨睇電視就算啦。啊！咁呢個太太真係，喂，我都要翻工嘅喎，我又係放工翻嚟，我仲煮埋飯啊！你即係啊咁樣樣，樣樣嘢都彈三彈四啊！咁咧佢又覺得即係好嬲呢個媽咪嚇，呢個太太又好嬲。咁啊，跟住咧。吃完飯之後洗完碗啦，咁啊行過佢個仔嗰張台，一見到個仔咧嗰個成績表，成績表咧嗰個總分數咧上一個學期咧就90分，點知今個學期又跌到85分，即係其實跌咗5分啫，跌咗少少，哇！跌咗5分咧，呢個太太咧就好嬲啦，將佢嗰種嘅怨氣咧就發出嚟，咁就話咧。衰仔，阿爸阿媽咁辛苦供你讀書，又請補習先生，你勤力啲啦，考好啲成績俾我睇。啊，點解個仔又覺得真係好受委屈？佢話個心諗，我唔係冇勤力喎，我都好勤力噶咯喎，只係跌咗幾分啫嘛，由90分跌到去85分啫嘛，先生都話冇問題噶。有時候都會是這樣的，他不明白為什麼媽媽就整套氣就發在他身上，怎知道這個兒子跟著呢有一點點怨氣地回到房間，一門口呢就看到一隻貓，那隻貓呢就很舒服地就睡在地下裡面，無憂無慮，他看見一隻貓的時候就覺得就很覺得自己想怨氣，想是發出嚟，唔抵得只貓咁舒服，咁啊一腳踢只貓，哇！成只貓踢到彈起飛咗去牆牆嗰度，只貓痛到簌簌聲，咁只貓就覺得好受委屈，咁淨係知道咧，成家人都好嬲怒。你睇到咧呢啲骨牌嘅效應，本來一家就樂也融融，一家人好開心。只不過因為個丈夫喺工作嘅裏邊受到一啲嘅冤屈挫折，跟住咧 就用發嬲或者係生氣嗰種形式咧，就發喺屋企人身上。你話咁樣值唔值得？你咁樣嬲，搞到成家人都唔開心，成家人都嬲埋，值唔值得？聖經話不可含怒到日落。这个意思呢，并不是告诉我们听有一段你可以生气的时间，不是说我现在发生气早上九点钟，我到日落现在早一点了，如果你夏天九点钟到晚上十点钟才日落，即是我有十三个钟头生气，不是这样的意思，不是说一个给一个短时间你给你去生气，我们不要純粹是看聖經的時候照字面那種的解釋，很 literally 地去解，不是，而是說不可含怒到日落，其實就是說你那個怒氣要好像日頭一樣，是慢慢的往下沉下去，慢慢的沉下去，要它慢慢的沉下去的時候，你那種的烈火就一樣了，會慢慢慢慢的降溫。換句話，我們不可以培養那種的怒氣，不可以時間太長，延長的話可能造成一些很嚴重的這個的後果。在2010年的時候，即是說是七年前，在菲律賓的首都馬尼拉就發生了一件的挟持人質的事件，當時55歲的一個兇手或者係槍手叫做係門多薩，佢同警方咧係對峙咗12個鐘頭，談判咗12鐘頭，但係最終佢大開殺戒，將8個香港人當場嘅嚟到係擊斃，亦都有多人嘅受傷。咁最後尾呢一個嘅菲律賓槍手叫門多薩。他亦都被警察咧係擊斃咗。嗱，門多薩佢其實佢自己亦都係喺菲律賓嘅警局裏邊咧，曾經係做呢個高級嘅督察。佢多次因為佢嗰個表現好嘅緣故咧，就得到呢一個嘅獎賞。喺親朋戚友當中，其實佢係一個好人。喺同事嘅眼當中，佢係工作能力非常強，亦都係好努力嘅人，但係點解一個咁好嘅人，卻係親手製造咗一個咁得人驚嘅一件嘅慘案呢？原來個原因就係呢一個嘅門多薩，佢因為貪污以致被革職，跟住佢心裏邊懷恨在心，懷恨呢一個嘅政府，一段時間之後咧，這個心裏邊嗰種嘅嬲怒就好似烈火咁樣爆出嚟，所以我哋要小心，我哋發嬲，我哋要曉得點樣嚟到去疏導呢一啲嘅怒氣。今朝我哋係嘗試係喺聖經嘅裏邊有四方面我哋可以學習。學習去疏導我們一些的怒氣，我們發生的時候我們怎樣去做呢，以致我們可以平靜下來呢？有四方面。第一方面，我們要知道我們所信的這位的神是一位公義的神，在羅馬書12章19節講到，不要自己伸冤，寧可讓步，聽憑主怒，因為經常記著主說，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我们相信这位的神是公义，他断不会以不义为义，他的公义一定会是彰显在人世间的里面。虽然我们未必知道神彰显公义那个的时间，甚至乎可能不在我们在世的时候看到神是彰显他的公义，但是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 受屈者他那种的怨气，神是必定会是伸冤，报应亦都会是显明。我们无需为了一些我们想住是不公义的事情而愤愤不平，又或者是心怀那种的郁结。我们不要用我们的方法，我们 take charge， 我们要控制，或者我们一定要在个 driver seat 里面，我们要用我们的方法去处理这件不义的事。我们尝试就是说，我们让我们的主作这个事情的主宰。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交回给神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就可以是处之泰然，我们的心就会是平静。第二方面就是说，圣经教导我们，当我们宽恕别人的时候，其实就是释放自己。马太福音六章十五节说，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亦都必不会饶恕你们的过犯。所以宽恕别人就是释放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有罪，我们每个人都有错，我们都需要神的赦免，我们都需要神的饶恕。如果我们对其他人样样东西都斤斤计较，我们对其他人所犯的错误我们耿耿于怀的时候，这样我们还有没有权利去求神来到赦免我们的过犯呢？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权利求神饶恕我们的罪孽呢？我们若果得不到神的饶恕，我们就在最终里面都是沉沦，最终我们是灭亡。不单止是这样，例如说当我们生气的时候，我们正话听到我们自己可能身心灵都会受创伤，亦都会影响我们周边的人，包括我们亲爱的家人、我们的儿女、我们的朋友，他们都会被我们来到影响。宽恕这个的功课是不容易去学习，但我们需要去学习。饶恕人很多时候你要有那种的勇气去踏出一步。很多年前看过一部的电影，大家都可能看过，就叫做是舒特拉的名单。这套戏是改编自纳粹德军他屠杀犹太人一段的事迹。在戏里面有一段很简短的对白，就是舒特拉这个的主角，他对着另外一个杀人不眨眼这个德国的军官，他问他一个问题，他说权力是什么来？什么叫权力？那这个的德国的军官他就说，我可以操控人的生命，这个就是权力。我可以操控人的生命就是权力。但是舒特拉他跟着就是这样说，他说一个人犯了罪，皇帝可以判他死刑，但是这个皇帝却拣选赦免了他，这个就是权力。当你可以，你不需要任何的理由去处置一个犯错的人，但你选择了宽恕，这个就是权力。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好的一句的说话。真的，你和我可以选择宽恕，以致我们在这个的宽恕的学习当中，我们去运用我们的权力。已故南非的民权领袖，或者是南非第一个的总统叫曼德拉，他有一次是被这个的前任的美国国务卿，当时 这个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她还是第一夫人。当希拉里是第一夫人的时候，问这个的曼德拉，她问她就是说，你怎样在这个的是激流严峻，在这个风云变幻的政治斗争当中，你仍然可以保持一颗宽大宽容的心。曼德拉用他自己在昔日当他是出狱或者是放监时候那种的心情来到回答希拉里。他说，当我是步出这个的监狱，当我是走出这个囚室的时候，我面向监狱的大门，我很清楚知道我自己若果不能够将悲痛和怨恨留在身后的时候，这样其实我仍然都在狱中，我仍然是坐在监。即是说，当我走出这个监狱的时候，若果我不将我以往一些的悲痛，将我一些的怨恨放在后面的时候，我知道我仍然都在狱中里面来到生活。曼德拉他说给这个的希拉里知道，他说在感恩和宽恕这两个的环节里面，经常这两样东西是源自一些的痛苦，是源自一些的是困难，而这些的痛苦这些的困难是需要极大的毅力来到去训练。他自己的经历来到教导希拉里。第三方面，我们在生气的时候，我们尝试一下改善一下我们可能习惯了那种的沟通。在箴言的十五章一节，他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这个的消退，言语暴戾，触动怒气。当你在那种的生气当中的时候，很容易你会下了一些的定论，你亦都会因着你那种的怒火，可能影响你那个判断力。你平时可能不是这样想的，但会受到影响。在那个同人拗叫当中的时候，我们学习一下，我们去平静下来，我们将那种的是音量，我们尝试是放低声线，尝试亦都聆听人的立场是怎样。如果是这样的态度的时候，你引致和人争执跟着发怒的机会就会少很多。所以香港有一 个心理或者情绪的专家叫余德顺，他讲过一句说话，他说同一番的说话，即是两个人讲一番同一番的说话，若果那个声线是柔和，若果那个声线你是平静的时候，其实呢人家就会觉得这个人呢就有智慧很多。即有觉得有智慧的时候呢，即是说可能假设两个人拗叫的时候，就会觉得他是对的。你大声那些呢，好像我大声呢，人家觉得不对。真的，当你是声线平静下来，细声一点的时候，你可以是减少同人那种的摩擦。最后一方面，也都是我觉得是最难去学习的。我们尽量学了头那三方面先，第四方面呢是善待对方。善待对方呢，这个不容易，但是这个呢希望成为我们人生的一个目标。我们暂时未必可以做得到，但我们慢慢的来到学习。怎样善待对方呢？就是说呢，在罗马书的十二章十四节，他说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 對逼迫自己的人，不單止不要有含有那種的怒氣，不要為自己申冤，也都不可以咒助他，反而要為他送上這個的祝福。這個是一個非常可貴的一個的情操。這種的情操呢，不單止很多時候化淚氣為這個的祥和，更加好像主耶穌所說呢，我們可以化敵為友。因為主耶穌說，愛你們的仇敵，你們的仇敵你要愛他，恨你的要待他好。我最近看過一套是三四分鐘的一套的短片，我覺得是非常是有意義和是適切這個善待對方。那個的畫面其實主要是一些字幕打出來，都很快的，所以呢你看的時候呢就要快點看那些字幕，那你可以更加完全明白那個短片的內容。那個短片的名字就是說呢，一個中國人是去英國去買屋，他搬進去之後呢，他害怕講不到嘢。那我們呢去看一看這一套的短片，三四分鐘的時間而已，譯了是主耶穌所說的，當人打你的左臉的時候，你將你的右臉都轉去讓他來打，又或者有人是拿你的外衣的時候，你連內衣都給了他，又或者有人是強迫你走一里的路，你就走兩里的路。這一短片裏面一對年老基督徒的夫婦，他就能夠做到這一點，也都在第四方面聖經給我們的教導，逼迫你們的你要給他們祝福，主要祝福不可咒助。當一個人發怒的時候，這個人的智慧，這個人的 EQ， 他的儀態都會大大的退化，跟他原先的不同。所以當我們去思考今天聖經的時候，讓我們明白到，當我們去講說話又或者作決定的時候，我們不要讓一些的憂怒的情緒影響我們。我們要學習就是聖經裡面所說，我們要交給主，由祂來到去做主宰，因為伸冤在我，我必報應。寬恕人的就是釋放自己，你們不饒恕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亦都不饒恕你們的過犯。我們亦都要在發怒的時候，上司我們要平靜下來，放低我們的聲線，因為聖經說回答柔和，使怒來到是消退，言語暴戾觸動那個的怒氣。最後就是說，我們嘗試學習化敵為友，逼迫你們的你給他們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助，都求主幫助我們在這個功課上一同的學習。我們一起祈禱。